不重要。

其实人生当中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，偏转一下你的航向，逆风可能就会成为顺风，刻苦努力坚持不懈，最终耀眼的太阳就会跑到你的身后。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的重要，重要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，不是吗？ 你我皆凡人，身在人世间，终于是奔波苦，一刻不得闲。既然不实现，难免有杂念，道义放两旁，彼此在中间。多少男子汉，一路为红颜，红菱角已成纷飞烟。人生何其短，何必苦苦恋，爱人不见了，向谁去喊冤。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，就算是拥有春天。 其实呢，有三样东西是最考验爱情的，那就是距离、时间和亲情。因为有多少感情因为距离的遥远慢慢变淡，有多少感情因为时间的遥远慢慢遗忘，有多少感情因为亲情的干预慢慢的消失呢？是你的就是你的，越是紧握越容易失去。我们只要努力了、珍惜了、问心无愧就好，其他所有的一切就交给命运去处理，不是吗？ 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你对我说，我很愿意你爱着我，愁它围 和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，永恒般的爱着我，千言和万语随风如雨掠过，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。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，永恒般的爱着我，千言和万语随风。 心不隐藏，两颗心。